习近平彭丽媛兰花。新加坡以这种最高礼遇的方式纪念习近平主席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胡姬花是一种什么花？它和兰花之间有什么关系？胡姬花的新品种是如何培育出来的？我国传统兰花和胡姬花又有哪些区别？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外交花语。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北京时间20:21，咱们又见面了。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我们今儿呢，一开始和大家回顾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儿。要讲这件事儿之前，我们先要说到的是，在这个历史节点之前，所有的妇女生孩子都是一件异常痛苦的事情。直到呢，1847年的11月9号，英国爱丁堡约尔巴尼大街19号，一位叫做詹姆斯杨格辛普森的医生为产妇实施了三氯甲烷的麻醉接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醉接生。说到三氯甲烷这种麻药，现在啊几乎已经是禁止使用了，因为呢麻药它的很多麻醉的机理和致命的机理是一样的，到底是麻醉还是要命，其实呢就是由剂量的多少来控制。相对而言呢，三氯甲烷是一种比较危险的麻醉类的药品，在当时那个年代，人们对于麻醉类的药品呢知之甚少，所以大胆采用了三氯甲烷，毕竟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一个麻醉状态下的接生。但是现在为止呢，咱们在麻药这一方面已经是有了更加明显的进步。我们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1847年的11月9号，世界上最早的麻醉接生在这一天进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个科学新知，这有可能啊会治疗呢孩子们的一个血液疾病啊。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解读呢？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一个在英国医学界目前所引起呢全范围关注的一个重大的医学进展。根据呢国外媒体报道，全球呢首次为一名1岁的女婴注入了经过基因改造的免疫细胞，成功的消灭她体内的癌细胞。目前呢这名女婴已经病愈回家。这名女婴呢所得的是血癌，咱们又有一个说法呢叫白血病。这个病啊对于很多家里有孩子的家长而言是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在儿童当中的发病率还是有一定存在的。在一开始呢，这名女婴得了这个病之后啊，医生表示哎呦，看看她的这个状况还是挺难进行医治的，而且她是在14周大的时候呢就被医生是确诊为急性的淋巴细胞血癌。经过化疗呢以及呢骨髓移植等传统方法，他的疾病没有得到改善。也就是说现有的咱们用的这些治疗呢白血病的一些方法，医生用了之后都没有什么改善。医生呢也有点绝望了，甚至还建议家属干脆啊为你们家的这个宝贝女儿准备后事吧。但是在这个状态当中，一位医生呢就建议他的父亲，不如说让你们家女儿测试一下新的基因疗法。父亲呢阿什利回顾这个状况的时候也表示啊，当时我的女儿极为痛苦，我也非常舍不得她，于是我们决定冒险试一下。这是在基因层面当中的一种疗法，而这个疗法呢过去之前也只在老鼠的身上进行测试，并没有在人的身上进行测试。按照呢严格的治疗体系，包括呢医学的实验体系，相关的专家呢向当地的医药监管局进行了申请，才能够使用了这种方法。医生接下来做了什么呢？用分子检将健康捐赠者的白血球的细胞进行了基因改造。这个基因改造相当重要，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讲了，在骨髓移植啊之前的移植状态中呢是没有有效的成果。医生就判断有可能是女婴的身体呢对于其他的细胞或者其他她不能够辨认的基因来有一定的排斥， 后来呢，通过基因检的方式把这个基因进行改造了以后呢，将改造后的少量的细胞注入到了女婴的体内，让这改良后的细胞呢找出并且杀死癌细胞。当时医生也不知道说，哎呀，这个做法到底能不能行。于是呢，在手术之后，医生把女婴进行了隔离，以避免受到感染。在2个月之后呢，发现情况有一点好转，接下来为她进行了骨髓移植，换掉呢被白血球所破坏的骨髓。再经过了1个月，女婴痊愈回家了。这是世界上的首例的这类疾病的治疗方法。根据呢相关的研究专家呢也表示，这位女婴啊，她能够顺利的得到治疗，并且能够产生了医学奇迹呢，这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首先，这个女婴她本身的身体状态就是很好，她的这个治疗方法是不是可以适用于其他儿童，这个事儿还很难说。接下来呢，要对这位女婴呢进行长时间的观察，看看有没有可能未来在她的身上这个疾病还会复发。另外呢，也会在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医学实验，并且要反复的确认它的疗效。如果真的这种治疗方法是有效的话呢，将会在治疗血癌以及其他癌症的这条路上迈出一大步。最近我们也在节目中经常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一些在医学这一方面的新进展啊，不得不感慨人类在科学技术尤其是医学技术进步之神速。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以上时间玉龙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最新的一个医学进展。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各位来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一株由新加坡所培育的胡姬花新品种被命名为习近平彭丽媛兰花。新加坡以这种最高礼遇的方式纪念习近平主席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胡姬花是一种什么花？它和兰花之间有什么关系？胡姬花的新品种是如何培育出来的？我国传统兰花和胡姬花又有哪些区别？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外交花语。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先和大家来关注到的这条消息呢，是根据呢媒体此前的报道，新加坡呢培植了一株生机勃勃常年开花的胡姬花的新品种。这个新品种呢，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的名字来命名，以此呢纪念习近平日前呢对于新加坡进行的国事访问。到底胡姬花是一个什么样的花种？这一颗叫做习近平彭丽媛兰花的胡姬花和兰花又有什么关系？接下来呢，我们先有请到的是中科院的植物学博士史军，跟他来聊聊这个话题。史军博士你好。 玉龙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呢咱们和大家来分享了一个新闻事件啊， 对， 以咱们国家主席及其夫人的名字呢命名了新加坡所新培育出来的一个花的名字。 嗯， 我在其中呢看到了比较熟悉的两个词儿，一个叫胡姬花，另外呢一个叫兰花。 对， 我们不提别的，就是过去我对于胡姬花的印象，它好像是某个花生油的 品牌。 哎，对呀、啊、 对， 那怎么这次它还真的是有这个花儿？还有一点呢，是它刚才还提到了兰花，到底这兰花和胡姬花是什么关系？ 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新闻里面听到的胡姬花啊，它跟什么品牌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嗯， 它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东南亚区域啊，这个广泛的对这个兰花的一种称谓。 嗯， 啊，刚才玉龙也提到了，那什么是兰花是吧？兰花这个就非常非常多了是吧？ 嗯， 我们一提到兰花，好像我不知道玉龙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直观的感受，或者说 我对兰花的印象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兰花，好像是代表着这个 君子的某种气质啊，非常的有文化传承。 嗯， 第二点呢是兰花很香，然后呢也很贵。比如说我记得在八九十年代，咱们国家某地炒兰花，据说呢炒的家家都很有钱。 嗯， 这是我曾经听过的一个故事，这是我对兰花的印象。 所以就基本上是跟高价，跟这个 高调有关系， 高调有关系是吧？高价高调啊，但是实际上兰花很多啊，我也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一说兰花，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玉龙说的那种非常香的或者非常贵的这种啊，当然也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蝴蝶兰，是吧？啊，我觉得很多朋友们直观上感受就觉得蝴蝶兰就是所有兰花了，或者说我们还有一些兰啊，比如说我们国兰啊，四大国兰，比如说春兰、剑兰、墨兰、蕙兰啊，四大国兰啊，这个说兰属的这些植物也是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兰花啊。如果没有见过的话，我们去找那个一角的那个硬币，那上面那个背面应该是有一个兰花的啊，有一个兰花的图案。 一角的硬币， 一角的硬币啊，一角钱的 硬币。那是什么样的兰花？它叫什么名字？ 那是一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春兰的啊，是一个典型的国兰的这么样子一个形象。 你刚才用国兰这个词儿，就说明它在咱们国家是比较常见的， 对， 也是历史比较悠久的， 历史非常悠久。 在历史上，咱们国家呢，兰花的种植是很频繁，也是很普及的一件事吗？ 怎么说呢，兰花是一个很不好养的这么样子种植物，我指的不好养是在它原产地之外的这样子地方非常不好养。 它原产于哪里？ 其实中国各地都有产啊，中国各地都有产，从南到北啊，但是在河南以北啊就比较少了。我们所说的国兰啊，我指的是国兰。其实北京周围用广义上的兰花来说啊，就是我们学术上所说的兰科植物，在北京周边也有啊。 照您这么说，整个兰科植物的家族应该是非常庞大， 非常庞大，全世界大概有24000种这个样子， 都可以叫兰花。 对对对，有24000种物种啊，它跟品种不是一概念啊。那你算到品种，那就更多了， 对 了去了啊。就是不同的这种物种，比如说像猫呀、狗呀这样来对比，有24000种啊，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家族，然后呢，我们说回来说，中国古代人赏兰的这个历史非常非常悠久啊，自古有之啊， 对， 这个甚至可以追溯到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追溯到春秋这个时代啊， 到现在为止，有些人家里还种的兰花，有一种叫君子兰 啊。君子兰啊，我们一直以为那是一种兰花，但是那实际上并不是兰花 啊，那不是兰花， 那不是兰花啊，有两种经常被误认为兰花植物，一个是君子兰，一个是吊兰。这两种跟兰花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就排除在您刚才讲的24000种之外。 对对对，这可以说毛关系都没有，这东西压根儿就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或者说我们科学定义上的兰科植物。那他们是什么呢？君子兰是石蒜科的植物，而吊兰是百合科的植物啊，这个一点都不搭界。 好 啊。 我还一直以为这就是兰花之一呢。 对，不是，而且君子兰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出现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这种东西是原产非洲的。包括吊兰也是原产非洲的。这我们国家没有赏君子兰的传统。 过去古人赏的兰花不是咱现在家里种那君子兰。 对，不是君子兰。古 人 赏的 比较多的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说的国兰，四大国兰，这是兰科兰属的啊。四大国兰，这个春兰、剑兰、墨兰还有蕙兰， 这些在家能种吗？ 能种，但是在北京啊，或者说在广大的河南以北的地区，很难种。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一个是湿度，一个是温度啊，特别是湿度，空气湿度，比较的干，是吧？但是兰花它要求的空气湿度又比较严苛，它该干的时候得干，该湿的时候得湿啊！你这个东西伺候起来非常的麻烦。另外就是降水，降水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兰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如果我们去尝试去判断一个植物，如果没有花的状态下，究竟它是不是兰花？你把它挖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如果这个东西是根，是肉肉的那种感觉的，就跟我们的饸烙面一样的这样，或者说 你这个拉面的时候是粗圆形的那种状态的、 嗯、 啊，这通常有可能是兰科植物、 哦、 为什么呢？因为兰科植物它很少有这种非常多的根毛， 嗯 啊，它是跟共生的微生物， 哦， 叫某种真菌、 嗯、 跟它一起共生、 哦、 真菌从土壤里面攫取这一个养分，然后送到这个兰花根里面， 哦、 啊、 所以这样在家里其实也比较难种， 比较难种， 因为你要有一个非常平衡的土壤环境、 啊、没错没错，因为你稍微水多一点， 嗯， 把这真菌泡死了是吧、 嗯、 真菌泡死了你的兰花就活不了， 嗯 啊，你或者是稍微不透气， 对， 你不透气这真菌憋死了这兰花又活不了 哦、 所以它的这种整个的要求的环境还蛮高的。 那回头再讲来、嗯、中国古人呢有赏兰的习惯，是因为兰花它有某些特性呢，所以大家就喜欢兰花。 没错，我刚才说的这种四大国兰，它的特点就是有香、 嗯、 而且它的色啊比较的淡雅， 嗯 啊，通常来说是以绿色白色啊为主色调， 嗯 啊，很少的会有一些淡粉色的这样子的一些品种出现， 嗯， 如果淡粉色出现那就被称为奇花了， 嗯， 因为很少见啊，在我们这个国兰里面如果出现淡粉色那一定是非常非常价格高的这种、 嗯、 被这种奇货可居的品种了、啊、 对， 嗯嗯，但是相对来说在国外 嗯 也有一大类兰花，就是与我们的国兰相对的， 嗯， 我们被称为洋兰， 对 啊，洋兰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家族了啊、 哦、 甚至都不是一个属的，我们刚才说的国兰都是兰属啊、 嗯、 这一个属的都是以小家族的， 嗯， 那洋兰就是好几个家族联合起来了，比如说蝴蝶兰家族是吧、 嗯、蝴蝶兰就是洋兰之一， 对，洋兰之一非常重要的一种洋兰， 嗯， 还有卡特兰， 嗯，卡特兰是什么、 啊、卡特兰也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家族啊，这个卡特兰通常来说我们都知道蝴蝶兰是一根长上来啊、 嗯、 长了非常非常多的花，像一串那个炮仗似的啊， 没错， 那个但是卡特兰通常没有说这么大一簇是吧，它长得更类似于像百合这样的、 嗯、 就一朵一朵的非常的雍容华贵的这样的感觉， 嗯 啊，当然还有万代兰是吧、 嗯、 万代兰就是我们这次说的胡姬花这样的、 嗯、 命名的胡姬花这些东西我们叫万代，这个、 嗯、 这个属的植物啊，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洋兰啊、 嗯、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去搜万代兰啊， 嗯， 嗯，就会发现哦，万代兰其实这个形象也挺著名的啊，经常会用在哪里呢、 嗯、 用在很多化妆品的包装盒上， 哦，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啊，很多那个化妆品包装盒上特别喜欢用万代兰的花， 哦， 因为它的花非常的规整啊、 哦、 啊，整个的花的色调也非常的与这个怎么说呢，化妆品的这个格调相搭配、 嗯、 啊、 嗯、 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今天和大家一开始提到的这个新闻事件当中。 嗯， 不久之前呢，咱们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及其夫人彭丽媛去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呢，新加坡啊以一种新培育出来的花，这个花呢新加坡当地叫胡姬花，以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名字来命名了这个花的品种，这个花叫做习近平彭丽媛兰花。这个花呢我看了一下网上的报道，它的这个颜色呀是浅粉红色，刚才史军博士您也说了，说这种偏粉色的兰花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也是很难见到的，这个是新加坡当地新培育出来的一种花，是不是一种很新的技术，它运用了什么样的科学方法将你刚才讲到的比较难看到的粉色在兰花当中让它看到了呢？ 我刚才说的难看到的并不是指万达这个属里面难看到啊，我是说国兰里面很难看到、 嗯、中国本土产 中国本土产的那四大国兰里面啊很难看到。万达里面其实粉色的品系还是有的， 嗯 啊也不少，当然万达的最主要的品系还是以白色的为基础啊、 嗯、 这个嗯至于说培育这个事情嗯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用基因调控的方法来培育这些东西， 嗯 啊，特别是对于调控颜色或者花的形状来说我们现在手段还做不到啊、 嗯、 不是我们不想啊，我们植物学家梦寐以求的是想操控这些基因啊让它长成自己想要的形状，但是现在我们刚刚进入这个轨道的边缘啊、 嗯、 还远远触及不到它的核心， 对， 嗯， 当然呢，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做？ 嗯， 通常就是用传统育种的方法。 嗯， 什么传统育种呢？就是授粉，把两个你觉得挺好看的，或者说它的特点互补的这种花啊，进行互相的这种授粉。授粉以后得到的种子，种子再经过培育，从里面选出这种优秀的花朵啊。当然，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漫长的啊。当然，现在我们有一些新的技术的加入，可能大大缩短这个过程啊。比如说我们说的组织培养技术， 嗯 啊，我们看那个电视片、纪录片。或者说新闻报道里面经常一照那个农业生产那个实验室， 嗯， 有大排那种小玻璃瓶，小玻璃瓶里面长着一小簇一小簇的那种植物啊，这种就是一个组织培养的过程啊， 哦， 啊，它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环境下啊，用非常非常好的培养基，嗯，比如说有很多糖啊，很多适合的矿物质啊，然后让这个种子尽快的这种生根发芽。啊，长出小苗，长出小苗以后，我们再把它很快的去放到外界，让它生长开花。好，这样我们就能很迅速的来得到这个优秀的植株 啊，哦嗯。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这个胡姬花的整个培育过程是什么样啊？ 嗯， 胡姬花呢是由新加坡国家公园局下属的国家胡姬园团队来进行的。 嗯， 这个花呢一般是要经过两个这个程序的培育才能培育出来。第一个程序呢是从授粉到开花， 嗯， 一般需要2到6年的时间。 嗯， 这是可以培育出呢第一代的新混合花的品种。 嗯， 之后呢筛选出来素质最好的再进行第二代的培植，大概也得需要2到6年。 对， 就是说这一个新的品种短则4-5年，长则10几年才能够培育出来。 没错没错，刚才我就是说为什么要分这两个阶段呢？我们刚才介绍的就是说授粉以后拿种子， 嗯， 这就是所谓的第一个阶段，2到6年。 嗯， 因为你从种子到最终它开花啊，你才能确定哦这个花是好看的。 嗯， OK， 那怎么办？那是不是我们就种这个花的种子就能得到这个花呢？那显然不是，是吧？就跟我们人一样，你是一帅小伙是吧？ 嗯， 那你不能保证啊，你的后代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啊，因为我们是要通过基因交流的，而不是通过克隆的方式， 嗯， 把你完完整整的克隆一个出来。 所以得多生几个， 这没办法， 多生几个挑最好看的，是吧？ 对，当然植物有办法克隆， 嗯 啊，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好看的花的某些部位，比如说它的芽，它的茎尖， 嗯， 啊。 嗯， 它的某些甚至某些这种叶片， 嗯， 也都可以了啊。现在把它经过组织培养 哦， 啊，这一小小块的东西，因为植物细胞很有意思，它都具有全能性。什么叫全能性呢？就是说你任意挑一个植物细胞出来，它理论上都可以长成一棵完整的植物。 嗯， 啊 ，OK， 那就是第二个阶段，你就再通过2到6年时间，你就可以扩增出很多很多同样花的。这样子的一个新鲜的品种啊。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啊和大家来共同分享的这个新闻事件呢，是不久之前新加坡呢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的名字所命名了一个胡姬花的新品种，给它命名叫做习近平彭丽媛兰花。当然了，胡姬花也是兰花的品种之一。刚才呢依据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史军博士的讲解说，它的名字又叫做万代。这个话题呢暂且就和大家呢分享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今儿在以下时间我们还要和各位听众朋友来讲另外一种花。这个花呢过去啊我们认为它是对于身体大有裨益的滋补佳品，也认为说这个花生长的环境相当的严苛，所以呢它才能够有这样的神奇功效。但是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说，这个花呀它原本的这个产地的名字可能和它真正产地的名字之间差得很远。大家呢对这个事儿还是挺关注的，到底这个花它有没有神奇的滋补功效，到底本身的这个名字和它原本的出产地之间有没有直接的关联。照亮新闻深处和您接着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一株由新加坡所培育的胡姬花新品种被命名为习近平彭丽媛兰花。新加坡以这种最高礼遇的方式纪念习近平主席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胡姬花是一种什么花？它和兰花之间有什么关系？胡姬花的新品种是如何培育出来的？我国传统兰花和胡姬花又有哪些区别？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外交花语。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还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花的事儿。不久之前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是上海崇明岛崇明官方微信发出了一条信息。你知道吗？中国90%的藏红花是产于崇明。接下来就和史军博士来继续聊聊这个话题。有请到的是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欢迎史军博士，你好。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过去呢，我们提藏红花，藏红花呢是产自于西藏，要不然怎么叫藏红花呢？ 对。 但是呢，没想到这个不仅不是产自于高原严寒的地区，竟然呢是产自于温暖潮湿的长三角地区。 嗯嗯， 这是个什么情况？ 其实藏红花本身就产于温暖的地方啊，这个跟西藏。嗯，没有直接的关系 哦。 嗯，为什么叫藏红花呢？ 对呀、 啊，这倒是也有来历啊、嗯。因为藏红花其实它的原产地大概在新亚南亚啊、嗯，亚洲西南部这个区域啊。 比如说哪些国家？ 比如说伊朗， 嗯， 比如印度、 嗯、 啊，这些其实都是很多产藏红花的区域啊。 对， 那特别是伊朗藏红花是非常有名的 哦。 嗯，这个东西，那为什么又叫藏红花呢？是吧？ 嗯， 是因为当初啊，这个特别的，我们叫香料也好，我们叫把它叫染料也好， 嗯， 是经过这个西藏啊，从印度经过西藏这条路， 翻越喜马拉雅山， 对，运入我们国家的是吧？ 哦， 啊，所以叫藏红花是这么来的，它只是说从这个方向来的啊。藏红花也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叫西红花， 嗯 啊 ，OK， 那为什么叫西红花？我们都知道从西边来的嘛， 它不是西红柿的花吗？ 对吧？啊，西红柿的花叫番茄花，好吧？ 好，西红花从西边来的一种红花， 对，从西边来的一种红花。有没有红花呢？我们国家有红花， 嗯 嗯，红花是一种什么东西呢？红花跟藏红花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红花通常是用来染制衣物的， 哦。 嗯啊，是这样子， 还真的有一种花，它的名字就叫红花。 对，真的有一种花，它的名字就叫红花。 是不是也有一种叶，它的名字叫绿叶？叫干脆用红花配绿叶。 哦，没有严格的植物叫绿叶，但是真的有一种植物的中文名叫红花啊，是一种非常像什么呢？非常像我们的菊花的这样子一种花啊、 嗯、 啊，它的花里面可以提取出红色素和黄色素啊， 嗯， 这个红色素就可以染出来。非常正的红色， 嗯 啊，这在古代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染料啊。 嗯，好，我们再说回这个藏红花，大家过去认为藏红花很宝贵， 对、嗯， 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呢长自于那么高的海拔， 嗯、 而且都能长出花来， 嗯， 它一定了不得。 嗯、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嗯、经过严苛自然条件。所摧残或者所锻炼出来的这些植物的果实或者花朵，一定是有着集天地之灵气、万物之精华的功效。人吃了以后一定会对身体特别好。 嗯， 这么一说，藏红花竟然不是来自于西藏。 对， 那藏红花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功效？ 嗯，就目前来看，它更多的还是提供一些香气物质，还有它的一些风味物质，比如说里面的一些这个糖苷呐、黄酮类。色素啊，这样子一些特殊的这种化学物质啊、 嗯， 现在也有人认为这些东西可能跟我们的，比如说消化系统有关系， 嗯、 可能会刺激消化系统工作， 嗯， 啊，肠胃更舒服，啊，这样子一些事情。但是它，你要说它有什么非常神奇的啊，起死回生的这种功效，肯定是没有的啊。 嗯， 你看返老还童这事儿，它也干不了。嗯， 一般呢，我们在市面上卖某种植物或者某种食物，都会给它冠以这样的几个功效，比如说、 嗯、 抗衰老 啊、嗯，防癌， 防癌，抗 氧化， 哎、减肥。抑制糖尿病、高血压， 嗯嗯， 这是大家常见的几个词儿。 对， 藏红花有这些功能吗？ 对，你要非要往它身上安，嗯，这个怎么说呢？嗯，严格意义上是没有的。 嗯 嗯，当然你要非要往它身上安，这多少还真都有点儿，因为你想，这是里面的它的这种色素啊，这种糖苷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多少都跟这个擦点边儿。 嗯， 但是真的没有那么神奇的作用啊！ 拥有这种黄酮类物质的，除了藏红花，还有 什么别的吗？太多了，任何一种植物、啊、 都有。 对对对对，你可以这样说。如果广义上来说，那就多了去了啊。 但是我们现在，也就是我反复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人碰到的这些问题，不是因为你少吃了某一样东西，而是因为你吃多了。 嗯， 啊，这个适当的控制自己的饮食，多做运动，我觉得比寄托在这种所谓的神奇的植物身上要有用多。 那藏红花的这个问题，我再顺着往下说。过去我们认为说它是藏红花， 对 啊，以为它产于西藏，但实际上它是从那个方向运过来的，原产于印度或者伊朗这一带，途经的西藏这一带运到内地来了。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们把它真的去种在西藏，让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藏红花，经过了严苛的自然条件的锻炼，哎呀，这个花也会物有所值。毕竟藏红花卖得很贵啊，我在网上看了，便宜点的四五十，贵的八九十， 一克 啊，黄金也就是200多块钱一克。啊，来说说有没有可能种在西藏。 为什么要种在西藏呢？ 因为它叫藏红花呀。 我们每种植物都得有它最适合的生长条件，是吧？我们并不能因为说，因为你种在这里面，非常的好像是经过了严酷锻炼，实际上它成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你干嘛要费这个劲呢？是吧？之所以也就反过头来说。那藏红花为什么到现在还那么贵，是吧？就是说贵的要八九十块钱，这还是中档的啊，更高档的可能一克就要100多、300多，这都有。 比黄金还贵了，都有。 对，这比黄金贵的还是真的有啊，高品质的，这个真的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限于它的产量的问题，还有它的人工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藏红花。大家如果没有看见那个形象的话，一会儿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它的形象。那一次就是它通常的一个正常的藏红花是三个小条合在一起的，每一小簇三个小条。这三个小条不是它们的花瓣啊，注意，这三个小条是什么呢？是它们的花柱和柱头。这种鸢尾科植物啊，注意，鸢尾科植物， 对， 这种柱头啊，非常非常的特别。啊，藏红花这个柱头非常特别，有特殊的颜色，还有特殊的气味。这个是我们收集的。你可以想象，就且不说它小了，你光把这些东西从每一朵花里面摘出来，这需要多大的工作量？ 对， 是吧？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就更不用说它小了，那一亩地里面你。能摘多少这样的花蕊出来啊，是吧？它相当于一个花蕊。那你不信了，你去试试那百合的花蕊，你看看，百合花蕊已经比它大几倍、几十倍了。那你说你去收收这花蕊试试，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工作，所以这就造成了 它的产量有限， 产量有限，价格极高啊。 我们今天也给大家解读了一下，到底藏红花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叫藏红花？它从治病救人的效果来讲到底有多少，以及呢藏红花为什么会这么贵。其实呢话说到这儿还是那一句，物以稀为贵，藏红花贵的原因是因为它稀少，但不是说因为它有着神奇的不可替代的科学作用。好了，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植物学博士史军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明天的相同时间，玉龙还会在照亮新闻深处和您接着聊，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以下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 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